好奇怪。好，接下来的问题呢是跟翻译联络有关系的，也就是说刚才讲过了，所谓的不法连带责任呢，它只有限于在共同的犯罪决议的范围当中才会有所谓不法连带的问题，但如果超出了这个共同行为决议的范围之外呢，基本上呢就是超出了那个共同犯自己就那个部分负责就可以了，这个叫做所谓的共同正犯的剩余责任或是逾越。对，那看一些例子好了。第一个那个十九页那个吃鳖案，不是吃那个动物的鳖。甲乙丙呢三个人合力去杀丁呢，没想到丁杀丁的时候呢，丙瞧见丁身旁雾，雾是丁的情敌呢，就一起把他杀掉。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金腰带。A B 呢原本是共谋要杀 O 的，但是 A B 杀 O 之后呢，B 想到俗话说得好啊，这个是杀人放火金腰带，造小国五四海，知道是什么意思吗？不知道啊。不知道，你们以为这是我自己造的句子吗？真的、哦，我这么高的文学造诣可以造造句子吗？为了得到金腰带，白痴。一岁呢，在杀人之后呢，另行起意放火。好，先看这两个例子就好。对，所以大家看一下第一个案子呢，其实他原本想杀的是谁啊？丁，对不对？杀丁的时候，就忽然看到呢，好像有有个那个丁的起雾，然后丁。丁这个人呢，就一起把雾给杀死，丁就把雾杀死了。对，那甲乙丙这个人，甲乙丙这三个人对于丁杀死雾的部分要不要负责啊？看情况，看情况，什么叫看情况？第一个，甲乙丙三个人在犯罪之初呢，依照他们的犯罪计划，有没有办法预见到说丁也在现场，而且有必要说也要连丁一起杀死？如果说有预见的话，也是有这种意思的话，那丁死亡的部分。甲乙丙丁就通通一起负责，这是第一种情况，所以你要去细分。那第二种情况是什么？第二种情况是说呢，甲乙丙三个人完全在事情，甲乙丙丁四个人在事情完全都不知道说会有雾在现场，他们完全都不知情。对，到场之后呢，看到雾，然后雾在现场啊，然后他们甲乙丙三个人看到丁要把杀雾的时候呢，其实他们三个人也默不吭声，也不阻止。对，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可以认为说甲乙丙三个人对雾的那个部分有间接故意。那要当然要一起负责，这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种情况是什么？甲乙丙三个人非常专心在看，在看看谁啊？甲乙丙三个人非常专心在看丁的时候，在看丁的时候，没有完全没有注意到说丁这时候在砍杀物。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那当然就那个砍丁砍杀物的部分，甲乙丙三个人有预见吗？就没有预见，没有预见的话就不需要负责。所以基本上，当共同正犯其中一人发生逾越的时候，逾越的那个共同行为决议的范围的时候，标准在于说其他的共同正犯有没有办法去预见得到这样的情形。如果有预见得到的话，那其他的共同正犯就该部分，就是其他共同正犯逾越出去的部分，就一起共同负责。所以标准是预见于有没有预见可能性，有没有预见可能性。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那金腰带这个案子呢？当然也要去看说呢 ，A B 原本只是共谋想要杀 O 而已，对。那 A B 杀 O 之后，是 B 想到说他另外在放火 ，B 想到说那 A 要不要就这个放火部分负责？一样也是看 A 对 B 放火有没有预见可能性，有没有预见可能性。如果他有预见呢，而且完全不阻止，那显然是什么？你是不是有所谓的间接故意在里面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当然就要就这该部分放火这个部分一起负责。这是前面这两个案子，前面这两个案子。那西瓜到不看西瓜这个，也没什么讲，反正就差不多，就先跳过去。对，看一下那个最后一个，就是92年律师第一题。他说呢，甲乙相约呢，在夜间的时候呢，一起到丙家去行窃。那有甲呢进入丙家，然后呢，丙呢是在外面把风的。那不管怎么样，相约行窃，一个在外面把风，一个行窃，这是两个共同正犯是没有问题的。那甲以为丙不在家，结果甲进入之后呢，就被丙发现，有双方的互殴。互殴之后呢，甲就把丙打死，就把丙给打死了。之后呢，从丙身上拿到了两只手机，其中一只呢就把他给乙，然后告诉他说：“我已经把丙杀死了。”那乙收到手机之后，听到这个消息，也没有什么样表示，然后他就把手机收下。请问各位，甲乙部分要如何论罪？这个题目我讲过了，共同正犯一定要先写谁啊？先写谁啊？有下手实施那个人，对不对？谁先下手实施？谁是下手实施抢盗或者窃盗行为的人？甲，对不对？所以甲要怎么样？甲要先论。那甲论是什么？慢慢来，慢慢论。 第一个甲进入丙家是什么？侵入住宅切的，不，侵入住宅，所以306以下，甲就是这部分成立306侵入住宅切，然后都忘了跟你们说，写这种多数人犯罪的，一定要写草告，一定要写草告，谁犯了什么罪？然后因为他有行为交互规则，所以很复杂，所以他这个部分会不会算在其他人头上？你一定要拟草稿，或者你有时候考试的时候就漏写了，就漏写了。针对侵入住宅罪的部分，甲进入丙家嘛，306侵入住宅未经同意进入丙家，这个部分是要负责，两个人一起负责嘛，对不对？因为他有共同计划，所以即便说丙没有侵入住宅，但是他有共同行为决议，所以针对306的部分，甲丙二人共同负责。好，到这边为止 ，OK。那行窃部分，侵入住宅窃盗，这是什么？321条嘛，对不对？321条加重窃盗罪啊。针对加重窃盗罪这个部分，甲要负责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侵入住宅，然后又有窃盗行为，至少还有窃盗行为，所以加重窃盗罪的部分，甲要负责 ，OK， 甲要成立。那丙呢？丙会不会成立？也会啊，因为他们本来分的计划就是什么侵入住宅窃盗。对，所以他是在问马蜂，他的功能性不能支配，他也会成立，他也会成立 ，OK。可是问题在后面，问题在后面是什么？他有的时候丙在家嘛，就进去之后被丙发现，到这个位置都不会发挥让他侵入住宅窃盗的一个成立。他已经进入住宅，而且已经开始搜索财物，可能他家中窃盗着手。那双方发生互殴，双方发生互殴或者什么刑法上面解题的重要性吗？双方发生互殴，他因为他有问你甲乙甲乙嘛。互殴的意思是什么？如果说他这个题目里面那个谁啊，那个丙被害的丙还活着的话，双方发生互殴，他是丙显然是干嘛？正当防卫啊，不是吗？对啊，丙显然是正当防卫，虽然是用互殴啦，对啊，但是他显然还是在主张正当防卫，对。可是这时候丙已经死了，所以就没差，所以就不管。问题关键是说甲把丙给打死了，甲把丙给打死了是什么？271条啊，对不对？271条杀人既遂罪，这是没有问题的。很奇怪吗？很奇怪吗？他把丙给打死了，杀人既遂应该是没有问题，他故意啊，对啊。可是打死之后呢，窃得丙的手机两只，这边要稍微留意一下。他原本进入了屋子里面的犯意是什么？窃盗。可是后来发现说，他竟然在家，他有没有想要继续取得财物的意思？有还是有，不然就不会打他之后呢，就把他两只手机偷走。那他取得财物的方式是什么？把他杀了之后再干嘛？取得财物啊？把被害人杀了取得财物，这个在财产犯罪里面是什么犯罪类型啊？已经就是强盗了嘛，对不对？已经是强盗行为了，所以他原本的窃盗行为就已经转念成所谓的强盗，窃盗就转念成强盗，犯意已经有所变更，变成了强盗。那依照实务经典的翻译变更之后，是论后面的变更后的那个翻译，所以论强盗。那强盗论强盗还没有结束，论强盗，因为他刚才有什么杀人，对不对？我刚才不说他杀人吗？所以论强盗又杀人，所以会有强盗杀人罪的结合犯，会强盗杀人罪的结合犯，应该是332吧。对啊，你身上强盗杀人罪的结合犯，所以后面甲自己这个部分就贬值了，他就贬值，因为他杀人，然后又实施强盗行为，所以就强盗杀人罪的结合犯出来。对 ，OK， 那回过头来，就这个部分，强盗杀人罪的这个部分，乙要不要负责啊？现在问题在这里啊，这考点在这里，乙要不要负责？那就去想。甲乙两个人当初的犯罪计划是什么？共同行为决议的范围是在干嘛？侵入住宅窃盗，对不对？结果没想到你出来的时候告诉我说我把人杀死了。显然的是什么？杀人的部分，看这个题目包括这个题目给的线索，显然是已经逾越了他们两个原本的什么行为决议的范围。对，显然是逾越他们两个行为决议的范围。所以就那个部分，如果说乙没有办法预见的话，乙就杀人跟强盗的部分。他强盗杀人的结合犯的部分是不需要负责的，是不需要。可是如果说他们两个在一开始拟定犯罪计划的时候，就已经预见到说，那如果那被害人家里的话呢，用尽一切的方法要拿到那个财物，如果是这样讲的话，那显示什么？那包括杀人包括在里面哦，强盗行为也包括在里面哦，对啊，所以就会变成什么有预见可能性，然后就通通都一起负责。可是这个题目看起来是他们两个只是相约要去夜间侵入住宅窃盗，没有想要杀人。一开始原本的犯罪决议里面没有想要杀人跟强盗的意思，对，所以你在写这种题目的时候，一定要非常清楚的告诉老师说，他们两个犯罪计划到底是什么， 你不能说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这样，那你觉得是这样就是这样，那老师不一定觉得是这个样子啊，对不对？所以你要让老师相信你的答案的话，你就要先跟老师说，你觉得那他们两个原本的行为决议是什么？那为什么想做这样一个强盗杀人行为的时候，是以没有办法所预见的？你都要写得非常交代的非常清楚，因为这一题的考点在这个地方，所以你要花一点篇幅去写它。嗯，好，那这个是共同的预约的部分，然后翻过来第20页。这一个93年之后的第四题呢，我自己把它称作是害人不浅的题目。为什么呢？你想想看，它第四题意思是什么？你前面三题写完，大家没什么时间了，大部分情况是这样子。然后后面你看那个李达呢，愣愣的，有没有？这个例子呢，刚好就是证明了什么？像这么多人参与犯罪，又有这么多行为的题目呢，你如果想要用这个李达这样写，就是说的区分行为人。然后每个他做的行为都会成立什么什么犯罪啊，成立什么犯罪啊，你就会写这么长。可是你考试的时候可以写这么长吗？嗯，除非你是非常的快手啦，对啊，或者你要写这么多字应该是不太可能的，就是一题。可是写这么长好处是说啊，写得好详细，但是缺点是什么？你写不完，在第四题。可是有时候考试上面有一些技巧上面做一些调整，如果1、2、3题你的篇幅都不多。那第四题考这么复杂的题目，你篇幅写这么多是可以接受的，前提是你1、2、3题写的很少。对，如果你1、2、3题写的很多了，第四题就没有时间写这么多，就不可以这样写。对，那不可以这样写怎么写？就来教一下大家一下，先看题目好了。甲乙丙丁呢，他们都是满18岁的人，老师很好心啊，一直跟你讲说他们四个都满18岁的。Okay, 所以不会有什么责任力欠缺的身体共振板的问题。对，某一天呢，四个人在甲的住宅里面呢，共同谋议要窃取这个富商务人的住宅财物，有点像那个本土剧的剧情。对，四个人在甲的住宅里面共同谋议要去窃取阳明山富商务人的住宅财物。对，然后推由甲乙两个人前往行窃。那丙丁呢是干嘛？负责销赃的，丙丁是负责销赃的。到这边为止，告诉你有什么线索？告诉你什么线索？甲乙丙丁四个人是，你要先区分嘛，到底是正犯还是共犯的，对不对？甲乙丙丁四个人是什么关系？共同正犯关系嘛？为什么？他有共同谋议行为啊。然后呢，推由甲乙两个人希望行窃。到这边为止。显然的是什么？甲乙两个人是共同正犯，实行共同正犯是这个，是实行共同正犯是没有问题的。对，那是丙丁呢？大家想说，哦，他们有共同谋议，然后推由甲乙一个人共前往共同行窃，那丙丁没有出面，他就是共同正犯喽？看起来像这个样子嘛，对不对？不是吗？题目很好心跟你讲的，是共同谋议，然后又推由什么什么，你不觉得这篇文字很像什么？109号解释里面的文字嘛，对不对？我们这里面不是共同谋议，然后推有一部分事实嘛，对啊，所以这个部分你可能要写到这个109号解释的问题。那丙丁他做的是什么事情？他做的是所谓的销赃基本上是什么意思？就是别人拿到，就是你拿到钱了，然后你负责把它处理掉，意思嘛，要么就是漂白，要么就是把它卖掉什么的，对。所以基本上在整个犯罪的过程当中，丙丁其实是有没有参与分担行为啊？没有啊，他做的是销赃啊，所以我们可以很可以肯定说，丙丁这个部分是所谓的共同正犯。因为我刚才讲过，你要先区分共同正犯跟实行共同正犯嘛，对不对？实行共同正犯就是完全欠缺行为分担的。那丙丁如果他只是负责销赃，他没有在整个窃盗行为里面有窃盗行为的分担的话，那他只有参与共同谋议行为的丙丁就是所谓的共同正犯。那依照109号解释的解释，他还是成立共同正犯是没有问题的。好，继续往下看。他说谋议既定的某日夜间，以前夜间是有意义的啦，现在已经没差了。对，夜间的甲乙就分别持螺丝起子，切到嘴，你看到螺丝起子，都要小心一点。西瓜刀，螺丝起子的话就是什么？这叫凶器。客观上面注意对他人的生命、身体、法律产生危险的东西。对，所以这叫凶器。对，所以他第一个他是夜间。有一个亚东室友出现了。第二个，他是侵入住宅嘛，对不对？前往一宅，侵入住宅，对不对？然后呢， 夜间进入住宅，然后又携带凶器，所以显然的他的考虑有好多好多款的窃盗罪的加重事由，加重窃盗罪的加重事由有好多款，有好多款进入住宅窃盗、夜间进入住宅窃盗，还有所谓的携带凶器窃盗。那乙呢是在抵达之后呢，乙是在门外去把风哦，那又有一个问题了。把风行为算不算是共同正犯里面有功能性犯罪支配的行为呢？这一定要先确定好，对，这一定要先确定好，因为乙是实行共同正犯，就要讨论到他的行为的重要性。对，那把风行为算不算是符合重要的分担的？那甲做什么事呢？甲是实行犯罪构成要件行为的，是没有问题的，所以甲要先写。甲是持螺丝起子撬开门锁，撬开门锁是什么意思呢？撬开门锁，有可能会有所谓的毁越门扇，但是前提是那个门锁坏掉了。那个说毁嘛，毁门扇啊，或者越门扇，你要毁，要么就是把那门锁破，门扇破坏掉，要么就是越过门扇嘛。但是如果说你用螺丝，用螺丝其实会有毁坏的问题吗？你们觉得？大家都没有犯罪经验，不知道。回家自己拿螺丝起子，把你们家的那个门扇锁拿出来，把它敲敲看，把它打开一下，看撬开会不会破坏那个锁。当然，如果说有破坏到那个门锁的话，当然是毁越门扇是没有问题的啦，对啊。那惊醒了戊跟他的儿子己啊，所以他刚踏进去而已哦。题目告诉你哦，他刚踏进去屋子里面，这一点要记，小心。他刚踏进屋子里面，戊己就大喊抓贼，这样就逃出来。然后乙也一起逃离了，请问大家有没有着手啊？他们是加重窃盗罪，对不对？那你就要想，加重窃盗罪是怎么着手呢？只要是像这种逃走的，没有拿到财物的人，都要去思考着手的问题。对，加重窃盗罪什么时候着手啊？以前着手时候有讲过啊，林静姐说什么？加重窃盗罪是基本构成要件的着手为着手嘛，对不对？书店怎么说的啊？所以320什么时候着手？1-15就告诉你姐姐搜寻财物嘛，对不对？他搜寻财物了吗？没有啊，他刚踏进去屋子里面就变成大喊抓贼，然后就跑了，这是闹钟。所以在这个里面显然是什么？没有着手啊，1-15啦，是没有着手。可是依照学说见解对侵入住宅窃盗有没有着手？他居然还是要依照个案去看嘛，对不对？他如果都已经跑到房子里面来，不是院子哦，是房子里面哦，那显然房子里面财物随时都有可能被他拿到，不是吗？至少客厅里面的财物是有可能的，对，所以应该算是着手的。那怎么办？就选一个吧。对啊，我的建议是，这是司法官的题目，对，然后你还是写实物见解比较好一点。对，你的命中的机会比较高一点，所以你还是说他没有着手吧，说他没有着手。好，如果说他没有着手的时候，那怎么办呢？加重窃盗罪没有着手 ，OK， 这样子，所以他会成立什么加重窃盗罪的未遂吗？就不会啊，因为他没有着手啊。加重窃盗罪有处罚预备吗？没有，对啊，所以干这个部分好奇怪，就是回归就变什么？侵入住宅窃盗，侵入住宅窃盗。那下一个是什么呢？下一个接下去他说还没有这段故事还没有结束。他说呢，甲乙呢，因为那个戊己啊，这个房屋所有人的使用，在后面紧追不舍啊，他就拿那个螺丝起子啊、西瓜刀这些东西摆在干嘛呢？摆在用来行窃要用的，对不对？然后拿来干嘛？杀伤戊己的手脚，导致戊己的手脚多次撕裂伤，后来就被逮捕。对。请问各位，针对后面的这个部分，对于追过来的所有人，追过来的房屋的使用人，这个物体的部分，杀伤他的手脚，第一个你想到是什么？杀伤手脚，到底是杀人故意、重伤故意还是伤害故意？有好多可以让你选，对不对？你选哪一个？杀伤手脚。多处撕裂、刺裂伤，所以还是用刺的咯，所以应该这见仁见智啊，对啊，看你怎么去喊舌。不过应该是不会有杀人故意啊，如果他刺的地方不是重要的那个部位的话，那应该顶多就是重伤跟伤害去选一个论就可以了。但是附具理由就好，对，这部分没有什么标准答案。现在问题是什么？会不会有准强盗罪的问题啊？准强盗罪是干嘛？准强盗罪是哪一条？329嘛，对不对？请 如果你没有法条的话，就翻一下吧。329，329条说呢，你犯窃盗或抢夺，犯窃盗或抢夺，然后呢，当场实施为了某种目的，为了哪些目的呢？脱免逮捕，为了怕自己被人家追到，或者是为了要防护那个抢夺得到的那个账户，然后你去对什么？然后就对他人去实施一个杀伤行为、伤害行为，是强暴胁迫啊，是强暴胁迫，这样的话呢，就有可能会构成329条的准强盗罪。那请问各位，这个案子有没有准强盗罪的适用？他是不是犯窃盗罪之后，然后呢，当场是强暴胁迫？第一个你要先确定啊，犯窃盗罪是什么意思？犯窃盗罪哦，所以他先前是犯的窃盗罪哦，然后只是因为当场，然后在后来才当场实施强暴胁迫。他跟一般的强盗罪的顺序是颠倒，一般强盗罪是干嘛？我一开始就是用强暴胁迫手段要你把财物交出来，是吗？那准强盗罪刚好是相反，他是什么？先犯窃盗或抢夺罪，然后再当场实施强暴胁迫，他刚好是相反的过程。但如果是这样的话，要就是犯窃盗罪，这个案子里面甲乙有犯窃盗罪吗？依照我们刚才的解答，这样一路解下来，我们刚才说什么？他着手了吗？他这样侵入住宅着手，侵入住宅窃盗着手了吗？还没耶，所以他会犯窃盗罪，加重窃盗罪会窃盗罪吗？不会耶，所以他就不是什么329条所说的犯窃盗罪，他就不是，因为他根本就还没有着手窃盗行为啊。啊，犯窃盗罪329那个犯窃盗罪指的是犯窃盗未遂或既遂啊，至少要着手啊。所以他如果都没有着手的话，当然就不会有犯窃盗罪的问题。那不会有犯窃盗罪的问题，当然就不会合致329的构成要件，准强盗罪构成要件。所以这个部分跟准强盗罪就没有关系，他单独成立伤害或者重伤害就可以了，就可以了。所以这个题目到这边为止呢，甲乙的部分就到这边为止。那丙丁怎么办呢？丙丁就要回过头啊，在就甲乙所成立的部分一个一个去对应，一个去对应，对应到说哦。这个部分是不是在他们原先的共同犯意联络的范围里面？如果是，而且他也可以预见的话，是，或者说他可以预见，那他才能够要他就那个部分去负责。那你们觉得，针对后面的那个杀伤手脚的部分，杀伤手脚的部分要不要丙丁要不要一起负责啊？那还是要看情况，还是要看他的犯罪计划。这部分你要在论证上面要跟老师说清楚。对，讲到这个，就我一个学妹，她就当那个。那个什么、啊，考选部的攻读生，你知道干嘛吗？因为司法官不是上礼拜考完试嘛，对不对？就要阅卷嘛，阅卷也是要需要攻读生嘞。然后阅卷攻读生的工作是干嘛？看你老师改的那个考卷，他的成绩加总有没有加错？然后呢，前面老师跟后面老师前一题改跟后一题改的那个分数差距会过大，所以他要看所有的每一科的每个人的考卷这样子。那只有六位攻读生。要看所有的考生每一科哦，总你把起码每一科的考卷都要看。对，那他刚好是在别的补习班教刑法的，对啊，就透露个资讯跟我讲说，哎呀，那个大家写的考卷都很差、啊，意思是说，只要有法条写上去，然后稍微乱函色一下，所谓乱函色一下就是根本就是把法条照抄了就得出结论来，这样大概就有15分，就第一题那种25分，一节25分，但大概就有15分。那我心想，那如果你非常认真的函授的话，不知道会有几分这样子，这边就爆点，就爆点了。不过他跟我说，学长，我跟你讲，我现在都没有看过这种考卷，意思就是说，大家其实考卷都千篇一律，都是差不多，就在法条函授了，就老师也就是哦，有写到法条哦，给15分、15分、14分、14分，就不会差太多，你知道吗？所以你要知道说，现在老师都是非常好心的，你就算你没有写得太好。你考卷至少13、14、15还是会有这个不错的分数。你一题拿13、14、15，你其实大概就过了。对，大家每一科都这样的话，他跟我说刑法这样，所以大家会抱着一个感恩的心。刑法的老师都是非常仁慈的。然后他跟我说，因为这次的考试第二题里面不是一个千面人的考题嘛，对吧？下一次我再练习一个题目。然后他考到，等一下我们会不会讲到的那个共同正犯的脱离啊？补习班的解答都说这是考共同正犯脱离，然后把老师写的朱莉老师写到像很可怕的样子，然后说你没有写到这个东西，你就很没有分数这样子。结果他就跟我说，朱莉老师说写共同正犯脱离的人就15分，那没有写到这个，但是你有写到中止犯的，你把误写成中止犯的， 你有14分。然后如果你这两个都没有写，你的中子派也没有写，跟我同学也没有写，你写成57条的量刑，因为他很认真，就完全把你请来请问，你写成57条量刑，你完全都没有提到中子托你的话，13分。然后我就想说，那这样的话，发信跟我突然脱离的这个人，然后算你没有优惠到哪里去嘛，反正差你两分而已。对，然后学妹就跟我说，学长，我现在考虑要不要在补习班教这么难，因为他觉得如果改成老师都改成考，就都改成那样子的话，那你教太难，其实也不会影响到哪里去啊，就差一两分而已啊。对啊，可是我后来想一想，不对啊，如果你差那一两分，可是如果大家分数都差不多，那你差一两分其实就是差蛮多的。对啊，所以还是还蛮重要的。所以我跟他说，你还是要。该很难的东西还是要讲，不要想着那个很难太难的就不用讲。对，我们后来讨论的结论是说，这一次司法考试太简单，对啊，因为就没有办法分程度，因为程度好的人写出来也是这样答案，程度不好的人写出来也是这样答案，看不出来说他们有什么落差。对，所以司法考试大概就是分数大家都差不多，但是我觉得啦，律师考试一向是比较灵活的，而且可能灵活可能也是原因是在于说，他会有一些学校的。助理教授的老师或者是副教授的老师会去出题，对，那一旦他们去出题的时候，他们不会出像实务见解那么出一个实务见解，然后就给你把你答案解出来的那种题目，他们会要你稍微去想一下。所以就律师考试，我觉得啊，你的那个策略跟司法官的考试上面几点策略，你要做不一样的调整。律师考试你的函摄能力要比较强一点，要比较清楚一点。不能是丢法条，对，司法官考试可能改题老师会觉得说你只要有法条大概就不错了啦，这样子。可是律师考试有法条之外，那个函摄能力还是蛮重要的，对。那以后有什么八卦消息再跟你讲，对。另外八卦就是说，他说网红老师有出，对，所以以后网红老师有出题这样子，所以以后他的东西可能大家要稍微念一下，对啊。不过王老师应该也是一个个性还不错的人，应该不会说你没有想要他的东西就给你砍掉这样子，应该是不会啦。好、啊、不过有一个事实是确定的，就是说律师考试分数都是比较低的，不知道为什么，做完考试你都可以拿50-60分，但是到律师考试你大概现在20-30分，可能改律师考试考老师比较那个一点。对，不过这样也好啦，就是如果你刑法自认为刑法比较强的人的话，你可以多拉一点分数，因为司法官拿不到什么分数嘛，我刚才讲过，而且脱离职务终止14 57条13根本就没什么用啊，对啊。可是如果是律师考试，可能就不一样，他可能觉得说、哦、你看得出来是个正点，那就拉差距就拉开，对。不过现在律师考试的那个名额放宽这么多，我觉得大家也不用担心，对啊，反正就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吧，只是说你什么时候考上而已啊，对啊。我觉得反而重要是说你考上之后你要当一个什么样的律师，我觉得你是要想清楚的，要想清楚的。然后有时间的话，多把自己的语文能力培养好。因为我不晓得你们刚才踏进去律师市场里面的时候，是不是每个律师都是要有所谓的外国要去念个什么 LLM 啊，然后 SOL 就是花钱，然后买个学位，九个月就回来这样子，然后去烧个几百万这样就回来，就没 LLM 可以念，然后跟人家说你就是外国的，或者是美国啦，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学校的硕士这样子，对，有可能啊，将来大家的竞争就越激烈，所以考公务员的人就会变多。因为公务员也没什么不好啊，一个月5-6万，然后明天早上8点上班，5点下班，不是很爽啊？对啊，那像律师每次还要加班，加班到晚上11-12点，工作时数那么长，月薪一个月才刚进去，一个月才5万多块，对啊，公务员刚进去也是5-6万块，而且还有一大堆加急，然后又有个学妹是在教育部上班，她是法制的，对，然后她说，我跟她说每个那个过年过节啊，都有什么优惠券。就是其他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优惠券，不然就是什么送东西券啊，不然就是什么奇怪的东西，对。然后我就非常羡慕，可恶，竟然会有这些零零扣扣来的东西，对。那法制加级是各个高考里面的加级里最多的，对，它跟其他加级比起来是最多。所以如果你们有想要去考高考的话，我也是非常推荐你去考，对。好，那回过头来看这个题目，嗯。那因为我刚才把这个题目整个都把它 run 过一遍了啦，那可是我刚才要强调是说，这个题目如果你认为侵入住宅窃盗的部分已经着手了，那后面会不会有准强盗罪的问题？就会。为什么？侵入住宅窃盗如果着手的话，那表示什么？它就是329条所说的犯强盗罪。 犯强盗罪，不，犯窃盗罪，犯窃盗罪，然后当场是强暴胁迫，因为当场只是说离开那个到所不远的地方啊，那他在被追逐的途中去实施强暴胁迫，这样是可以的。那他都已经把他误击的手脚给杀伤了，那显然是什么？误击对于这样的杀伤行为有没有抗拒的能力啊？没有啊，因为照《释字630号解释》说准强盗罪，因为以前的实务见解啦，以前在630号解释出来的实务见解都认为说准强盗罪那个是强暴胁迫不以被害人致死不能抗拒为必要，但是630说呢，因为你还是把它当成强盗罪的不法的罪责来论，所以呢，你至少要难以抗拒，被杀被实施强暴胁迫的那个对象，必须要是难以抗拒他的强暴胁迫行为，才可以算是成立320号所说的准强盗罪。那这个题目里面其实不会有这个争议，因为呢，他都已经杀伤他手脚了，显然。误击对于加一的强暴行胁迫行为是没有办法抗拒的，所以会符合准强盗罪的要件。可是符合准强盗罪的要件之后还没有结束，他是符合准强盗罪之后，会不会又因为他有所谓的321条的加重事由？准强盗罪的法律效果是什么？以强盗罪论嘛，对不对？以强盗罪论，所以他会成立329。成立329之后，他又有321的加重事由，以强盗罪论，然后就等于是强盗罪，法律效果上等同于适用强盗罪。那适用强盗罪，但是他又有加重强盗事由，所以才会再转成330条的加重强盗罪。这个考题呢，是把以前很爱考的这种所谓的窃盗罪，然后转换成准强盗罪，然后再转换成加重强盗罪，这三个转换顺序是非常非常喜欢考的题目。所以这个题型大家要记得是有这样的转换关系。可是因为我们刚才认为说依照实务见解啦，这个案子里面根本没有加重窃盗罪着手，所以不会有准强盗罪或是加重强盗罪的问题。可是如果你是认为说他已经着手为侵入住宅窃盗的话，后面就会衍生出很多很多问题。同时他要先转成准强盗329准强盗，然后因为他有321的加重窃盗事由，所以再转成330条的加重强盗罪。对，我想一直转过去走过去，所以结论上面就会成立，如果你认为他有着手窃盗的话，他就会成立330条准强盗罪，这是另外一个解题的方向。那两种解题模式都是 OK 的，都是 OK 的。好，那以上是所谓的共同正犯的预约跟脱离，对，然后顺便借由这个题目来跟大家讲一下那个解题的东西。那我的建议是说，如果是在考试在考这个题目的话，那因为甲是在这四个人里面唯一去实施完整实施构成要件的人，所以你甲一定要是先写的。那你要怎么分段呢？你要怎么分段呢？基本上你也不用去讲说啊，客观上面怎么样啊，主观上面怎么样啊。我觉得大家可以写成一团，所谓写成一团是乱写，写成一团，意思是说你要把题目做一个时间上面的切割。怎么切割呢？你觉得这个案子要怎么分比较好？如果你要切割的话，哪两个部分显然是有落差的？到哪一部分为止显然是有落差的，就可以算是一个标题可以涵盖的范围，可以讨论的范围。侵入住宅窃盗，对不对？侵入住宅窃盗这个部分，当他进去了之后，到这边为止，施罗斯基进去之后，到这边可以算是一个部分。那这个部分的加一性质要怎么论呢？那后面的杀伤手脚的部分，显然跟前面的比较没有关系，但是它比较没有关系，但是还是有联动关系。所以你前面要先决定出来，看到的是加重强窃盗罪会不会成立，看怎么着手。那你后面再讨论说，那误击杀伤这些部分会不会成立所谓准强盗罪？或是加重强盗罪，那关键在于前面那个部分，你认为说前面会不会有强盗窃盗罪的着手的问题？对，所以基本上你可以把它分成两大部分去写，分成两大部分去写。那就最后的那个丙丁的这个部分，会不会要为那个加重，或要为杀伤手脚的部分去负责？当然也是涉及到说他要不要为第二个部分这个部分去负责。所以这个题目我觉得比较好的切割方式从杀伤手脚这个就是时间中，杀伤手脚之前侵入住宅窃盗的部分没有成功，那个是一个部分，那后面杀伤手脚部分是另外一个部分，对，那你分别就这两个部分去函射，那甲乙丙丁四个要怎么负责？第一个你要说他们那是共同正犯啊，对不对？然后第二个你要说什么？第一个部分最简单的，甲乙丙丁共同四个人都是共同正犯，你要论证的是他们有没有犯意联络跟行为分担，哦，都有，应该是把后面是共同正犯啊，什么不管他。那第二个部分的重点是在于什么？犯意联络的逾越的问题，剩余责任的问题，那丙丁要不要为甲乙做出来杀伤手脚的部分负责？ 对，所以比较好的分割线应该是切在那个误击者杀伤他的手脚那个部分。嗯，好，接下来呢就要讲一个非常热门的考题，在22页，这叫共同侦犯脱离，其实早在98年的律师考试就考过了，对，那今年又跑出来了，所以说好像是比较所谓的比较以前很少人讲，真的很少人讲。对，我以前念书的时候也没有听过这个概念，什么叫共同侦犯脱离？对，那最早写这个文章呢，应该是陈世平老师跟李茂盛老师。李茂盛老师在院内法人教授写了一篇2页的，就是那种2页的文章，对，很短的，当然只有2页啦，所以他也没有把它讲很多。对，那陈世平老师最近不管在研讨会也好，他之前写文章也好，也有写到这个部分。对，所以这部分就忽然就变得很热门。那这个东西在讲什么东西呢？我先稍微把它的体系定位讲一下好了，先不要看它那个例题，先把体系定位讲一下。基本上我们认为说，行为人第一个要先决定说，如果有好多人去参与犯罪的话，那他们之间是到底是正犯还是共犯？如果认定为正犯的话，他会有所谓的共同正犯脱离的可能，讨论这个问题的可能性，所以他一定要是共同正犯，这点是要先确定，他一定要是共同正犯。那共同正犯的着手跟既遂，你像我们上一节课讲过的整体说，就统说嘛，整体说认为是什么？怎么判断？一个人着手就全部着手，一个人既遂就全部既遂了，对，没有错。那共同正犯的脱离很容易跟所谓的共同正犯的重质搞混在一起，甚至两个就分不出来了。为什么？所谓的共同正犯的重质是什么意思？共同正犯的重质当然他也要符合27条第二项所说的那个重质犯的成立要件。第一个，他要什么？极易终止嘛，对不对？第二个要终止行为啊。那共同正犯终止行为，因为是多数人犯罪，所以他必须要怎么样？积极的防止发生侵害结果发生，而且要有效的防止结果发生。如果结果发生，他就不能是主张终止。所以这是共同正犯的终止他的要件。所以共同正犯要主张共同正犯的终止，一定是什么前提？一定是第一个，他已经着手了，他已经着手了。那共同正犯着手，当然要依照共同正犯着手的标准了，依照整体说，至少要有其中一个共同正犯着手，那其他是共同正犯才可以被视为着手。所以要适用共同正犯的宗旨，第一个要件就是说，第一个是共同正犯，第二个他已经着手实施犯罪行为，或者是其他共同正犯有一个人实施着手犯罪行为，那他就可以论着手未遂，至少要进到未遂阶段，这是共同正犯的宗旨的第二个要件，至少要着手。第三个要件，大家就要符合其他终止犯的规定啦，比如说他极易终止啊，他有终止行为啊，这些东西，然后结果不发生，这些东西都是一体适用的，这是共同正犯的终止。共同正犯的脱离，要注意哦，共同正犯的脱离，他就没有所谓的极易终止的要求，他就没有极易终止，为什么？他又不是终止犯，当然就不需要极易终止了。第二个，他也没有共同正犯必须要着手的要求，也没有共同正犯不能够要既遂的要求，终止犯要既遂的要求都不需要。什么意思？在共同正犯的终止里面，要极易终止，而且至少要在进入到着手羁绊以后才会有终止未遂的问题，而且不可以发生结果，对不对？才会有终止犯的适用啊。可是共同正犯的脱离完全没有这些限制，完全没有这些限制。如果你是在着手之前，你有可能主张共同正犯的脱离；着手之后，也有可能主张共同正犯的脱离，所以不管你在着手前还是着手后，都会有共同正犯的脱离的问题。但是共同正犯的终止，它只有限于共同正犯着手之后才会有共同正犯的终止的问题，这是两个在着手与否的要件限制上面的一个差别。第二个就是说，共同正犯的终止必须要是有极易终止，但是共同正犯的脱离不需要，它不需要极易，它不需要极易这个要件的要求，这是第二个差别。最后一个差别，共同正犯的终止一定要是结果未发生或者犯罪未既遂才会变成未遂犯的一种可能性嘛，对不对？可是共同正犯的脱离，即便犯罪已经既遂了，这里指的是其他共同正犯有一个人既遂了，那他也既遂了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可不可以主张共同正犯的脱离呢？也可以，也有可能性。所以就成立的可能性上面来看的话，共同正犯的终止的要求非常严格，它一定是着手后的问题，它一定是着手后的问题，而且它一定要是结果没有发生，然后要极易终止，然后要积极的防卫行为。但是在共同正犯的脱离这个概念底下，其实不管是着手前还是着手后，都有可能成立共同正犯的脱离，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成立共同正犯的脱离不需要极易。第三点，成立共同正犯的脱离不需要是结果未发生或者犯罪未既遂，即便犯罪既遂了，结果也发生了，还是有可能有共同正犯脱离的可能性，这是两个概念在 比较上面的成要件上面就有很大的差别。对，从这里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哦，那共同身份的宗旨一定是因为它是未遂，宗旨是未遂犯的一种类型嘛，所以它也要符合一些未遂犯的要求。但是包括结果不发生啊，已经着手啊，但是脱离就完全没有这些要求。结果发生的，甚至是既遂的都没有关系，都还是有可能成立共同身份的脱离。对，这是两个很大的一个差别，而且它把共同身份的脱离还包括着手前跟着手后的脱离。好的，成立要件上面的要求。那下一个问题是说，那我们要去问类型啊，共同正犯的脱离到底是有哪些类型啊？共同正犯的宗旨就只有准宗旨跟一般典型的宗旨犯这两种可能性，对不对？但是我刚才讲过了，共同正犯的脱离有两种，一种是着手前的脱离，一种是着手后的脱离。所谓的共同正犯的着手前的脱离，它指的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说，在其他共同正犯着手之前，他就已经脱离犯罪了。他指的是这个意思。不管其他共同犯之后有没有着手，或者之后有没有既遂，他脱离的所谓的着手前的脱离，他指的是脱离人的行为，脱离的时间点是在其他共同正犯着手前，叫做共同正犯着手前的脱离。那记得我的脱离定义是这个样子哦。不管其他共同犯之后有没有着手，都不管他。对。只要脱离人的脱离时间点是在其他共同正犯着手之前的脱离的话，那我们把它称之为着手前的共同正犯脱离。那如果你的脱离行为是在其他或是任何一个共同正犯着手之后才去做脱离行为的话，那个叫做着手之后的脱离，那叫着手之后的脱离。所以着手前的脱离跟着手之后的脱离是看这些共同正犯当中，你脱离的时间点是在这些共同正犯当中着手前还是着手后？因为依照整体原则、整体理论，只要其中有一个人着手了，全部都着手了；有一个人其中既遂，就全部都既遂。所以着手前的脱离一定是什么？其中有一个人着手之前，你就要脱离，那才算是着手前的脱离。一旦是其中有一个人已经着手了，你才脱离，那都是着手后的脱离，因为你也算着手了嘛，所以你就之后的脱离都算着手后的脱离。所以着手前脱离是指的是说，没有任何一个共同正犯进入到着手阶段，你就脱离了。那着手后的脱离是有一个共同正犯已经进入到着手阶段，那你这时候才脱离，那你还是被认为是着手之后脱离，因为依照整体原则，你已经着手了。那你着手之后脱离，那叫做着手之后脱离，对。所以着手前还是着手后脱离，有这样标准上面的差别。那你说干嘛分那么细啊？分那么细就是因为它的法律效果不一样，它的成立要件也不同。如果是在着手前的共同正犯脱离的话，着手前就已经脱离了，意思是说其他共同正犯都还没有着手，你就已经告诉他说：“哎，我不想犯罪，我不想跟你们为伍，你们这群坏蛋，我想赢你们。”对，然后呢，我这样撒手不顾，你们就继续做你们的事情吧。然后刚才我给你那个密码嘞，交出来，交出来有什么用啊？密码是记起来的，交出来。应该是钥匙啊，钥匙交出来，我不要给你们的。如果他这样跟他们说，然后顺便拿回钥匙，对，那其他共同正犯就很紧张了，你不要走，不要走，对啊，你走的时候我怎么办？没有那钥匙，打开保险箱啊，对。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他说我只能用你们的、啊，我就是不想跟你们在一起，这样我赔一百万。对，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第一个他已经明白跟其他共同正犯表示什么，我不想跟你们为伍，意思是说我要切断跟你们的什么犯意联络。第二个。我刚才给你们那个钥匙来交出来还我，然后其他共同正犯也真的非常乖，就把他的钥匙还给他。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主观上面他已经没有犯联络了，因为他跟他讲明示要拒绝跟他们为伍嘛，拒绝要共同犯正犯共同实行犯罪的意思。客观上面呢，他所做的贡献是什么？提供那个钥匙嘛，对，很重要啊。可他也跟他们说什么？钥匙还我，然后也把那个钥匙拿回来了。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这是什么？着手前脱离啊，因为其他共同正犯都还没有拿那个钥匙去做坏事，所以是着手前的脱离。着手前的脱离，虽然这部分因为这个部分是非常新的议题，所以我只能够援引日本跟德国学者来做介绍。着手前的脱离，第一点，不需要脱离人，脱离的人不需要跟其他的共同正犯表示脱离的意思。脱离的人不需要跟共同正犯跟其他的共同正犯表示要脱离的意思。即使你是默默在心里面想要脱离，也是可以的。对，这是着手前的脱离，有这样的优惠。第二点，客观上面呢，客观上，那你说着手前脱离，那客观上面是不是单纯的放弃犯罪行为就可以了？是不是单纯放弃犯罪行为就可以了？ 如果说这样跟徐文清提，如果说你之前有给他们东西，像说，之前给你钥匙的，你就要把它拿回来。为什么？因为如果你不拿回来的话，他们就会拿你的钥匙去干嘛？着手执行犯罪，不是吗？那到最后你的那个最后的犯罪时间实行成功了，你有没有贡献？你还是有贡献啊，所以你没有完全撤回的贡献。所以如果说你之前有给他们在着手前的脱离，如果说你之前行为人有提供贡献的话，你要撤回你的贡献，你要撤回你的贡献。就要钥匙不会就该要回来，对。那如果说你完全都没有提供你贡献呢？那怎么办？主观上面跟他说，或者是不需要跟他说，默默在心里面说我不想跟你为伍。客观上面怎么样？你不要去就好了。所以你不要去就好，意思是说什么？你不要实施分担行为，这样就可以构成共同正犯的脱离。那如果是着手前脱离，会有什么样的法律效果呢？法律效果就是自始不成立犯罪。自始不成立犯罪，尤其是不成立共同正犯，不成立共同未遂啊、着手啊，都不关你的事，都不关你的事。所以着手前的脱离，其实很重要的一点是，它的法律效果之部分是完全不会成立犯罪，完全除非他有处罚预备犯跟阴谋犯，或者完全不会成立犯罪，因为你已经切断了，主观上切断了你跟他们之间的连带关系，客观上面你跟他们的关系也被切断了，对。所以这个着手前的脱离，第一点。脱离的意思不需要向其他的共同正犯表示，可是，在客观上面呢，如果说你之前有提供贡献的话，你在着手前就有提供贡献的话，要把你的贡献给撤回来，要把你的贡献给撤回来。那如果你没有提供贡献的话，你只要不继续为原本计划当中的贡献就可以了，单纯放弃就可以了，单纯不提供贡献就可以了。这个是在着手前的脱离，那它的法律效果就是不会成立共同正犯，不会成立共同正犯，因为最后即便。剩下的人去实施犯罪，那也不关你的事啊。第一个，你跟他之间犯意都已经被怎么样切断掉了。第二个，你把你贡献撤回来了，显现什么？最后你的贡献跟最后的法律侵害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吗？没有啊，所以完全都不干你的事，所以无罪。除非那个罪有处罚预备犯跟阴谋犯，否则就是无罪。我们的实务见解呢，有一个非常先进的判决呢，就是我才这样看法。到大家上面讲义上面说什么？这是94/3/5，他说呢。被告事前是共谋犯罪，或是他只是参与预备阶段的犯罪行为，但是在即将开始实施犯罪行为还没有着手，所以这是一个着手前的脱离，他就反悔，然后不想去参加后面的犯罪行为，而且他也非常乖，他用行动阻止其他人实施犯罪行为，纵然他的阻止行动无效，其他人还是下手实施犯罪，然后去发生犯罪的结果。但是还有后面的黑底字说什么呢？被告在其他人即将开始犯罪之前，还没有着手实施，就已经没有跟他犯罪的意思了，所以切断主观上面的犯意联络，他也没有参与实施犯罪的行为，他也没有提供他的贡献，对。所以除了法律有明文规定去处罚预备跟阴谋犯之外的，否则就不可以依照这条罪的共同正犯来论处。意思是什么？他这个案子里面是没有提供贡献的，所以呢，他也不需要什么撤回，他也不用去阻止，他单独的放弃就可以了。那这个例子他更乖，他去阻止。那主观上面呢，他有切断跟他们讲说我要放弃，我不想跟你为伍的意思，但是明示的放弃继续为犯罪的意思，这样当然很好啊。但是默示的是不是也可以呢？这点就是可以再讨论。所以说，就着手前的脱离来看，他的法律效果就是不会成立共同正犯，即便其他的共同正犯继续往前走，继续去执行犯罪，但是因为你在着手前就脱离的话，你主观上面有切断犯意联络，客观上面你把自己的行为撤回，或者是你根本就不去做你自己的行为分担的行为，这样就可以满足共同正犯脱离的要着手前脱离的要求，你就不会成立共同正犯。他的法律效果跟当然啊，这是着手前嘛，所以这个部分不会用到终止犯。就是我们不会跟中止犯没有关系，因为他是着手前。那你说哦，所以以后如果看到那个题目啊，有在考你说哦，有一个人非常乖，他在着手之前就放弃为继续为后续的犯罪行为的话，有共同正犯，他在其他共同正犯着手之前就放弃为这样的行为的时候，就要注意到这个不是共同正犯的终止。为什么？因为共同正犯的终止要件是什么？至少要有一个人要干嘛？着手啊，才会有后面的终止未遂的问题。那他着手前就脱离了，这不是共同正犯的终止，这是顶多是共同正犯的脱离，顶多是共同正犯。那你要去看说他是不是符合脱离的要件，是不是符合脱离要件。那我刚才讲过了，如果说在着手前的脱离，他有提供犯罪贡献的话，那你要把它撤回来才算是切的干净，才是切断的干净。可是如果说他没有撤回来， 就其他控侦犯继续拿他的钥匙去实行犯罪，然后也犯罪既遂了，那怎么办？回归一般原则处理，一人既遂就全部既遂，你没有把你跟他们之间的连带关系给切断掉，因为你的贡献力还是持续被他们在使用当中，所以你还是要负既遂罪的共同正犯，你还是要负共同正犯既遂罪。所以如果你有提供贡献的话，要记得一个原则啦，着手前的脱离有提供贡献，一定要把那个贡献给撤回来，一定要把那个贡献给撤回来。可是有争议的问题是什么？有争议问题是说，我刚才不是说给他钥匙吗？对不对？那是个关键钥匙。那他也真的把那钥匙给还，其他共同正犯也真的把钥匙还给脱离人了。可是他们之所以会还给他钥匙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已经去打了一把复制的钥匙。打了一把复制钥匙之后就干嘛？拿了一把复制钥匙继续完成犯罪。那请问一下，这个例子里面要不要让他主张脱离呀？你觉得呢？客观上面他有撤回他的贡献啊，对，客观上面有撤回他的贡献，只是说你没有想到说那把钥匙已经被他们复制了，已经被他们复制了。这里当然可能会有，一定会有两种看法啦，例如说你要提供贡献给人家，就要预防说有这种风险啊。所以如果说最后人家还是拿着这把复制钥匙去的话，那还是要算在你头上，你还是对最后的发现的结果有因果关系，那这样你还是要负共同之外既遂的责任。可是对行为人有利的看法就是说什么？你虽然提供给他的钥匙，但是你已经撤回来了，就你所知已经尽力撤回来撤回的贡献了，那就可以让你享有共同正犯脱离的这样一个优惠。所以后来他们拿他要复制钥匙去做那个跟你没有关系。对，我觉得后面这些说会比较有道理，对，后面这些说会比较有道理。可是考到这边已经非常难了，对，应该是不会考这么难。对，好，这是着手前的脱离。那着手后的脱离它的要件比较严格，各位应该知道为什么吧？着手后才脱离，代表是什么？被法医侵害已经非常危险，对不对？因为已经密切危险，而且就是一大堆人去犯罪，法医侵害更危险，相较于一个人的时候更危险的。所以着手后的脱离，它的成立要件一定是比着手前的脱离来的严格。严格在哪里呢？第一个，着手后的脱离一定是什么？其中有的共同正犯已经着手了嘛，对不对？才会有着手后的脱离的问题啊，不然就是着手前的脱离啊。第二个就是说，着手后的脱离，你要放弃为犯罪的意思，一定要清楚的跟其他的共同正犯明白的跟他们讲，要用明示的方法跟他们说，欸，我不想犯罪了，你也放弃吧，对，你也放弃吧，一定要这样跟他们讲，非常非常清楚明白，表示要放弃犯罪的意思。第三个是什么呢？第三个也是一样，因为他已经着手后的脱离了嘛，对不对？所以他一定要去撤回他自己的贡献，他一定要撤回他自己的贡献，因为通常他已经着手的阶段，他已经有做他自己的贡献，提供他自己的贡献，所以着手的脱离一定要撤回他自己的贡献。一样，如果你没有撤回你的贡献，然后继续让你的贡献继续作用到犯罪既遂的话，那你还是要成立既遂犯，就没得救了，还就没得救了。所以如果说你成立，你已经在着手中撤回你的贡献，但是其他的共同正犯还是继续实行到既遂的时候，这个时候，因为你主观上面已经切断跟他们之间的共同犯联络，客观上面也撤回了贡献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可以主张共同正犯的脱离。后面他们所做的事情你要负责吗？不需要负责。可是你有没有着手啊？你着手啊，所以叫着手之后脱离嘛，所以要负共同正犯的未遂。所以结论上面着手后的脱离不是完全没事，而是脱离人要负共同正犯的未遂的责任，因为他还是已经着手了。只是说不用就其他共同正犯在着手之后继续做的那脱离之后继续做的那个既遂结果负责，既遂结果就不需要归责给这个脱离人，脱离人是在着手之后既遂前脱离的，所以针对既遂的部分他不需要负责，他只要负未遂部分的责任。所以着手之后脱离的法律效果是负共同正犯的未遂责任，是负共同正犯未遂责任。好，这是着手之后的脱离。所以着手前的脱离是不会成立共同正犯的，但是着手之后的脱离呢，要明示跟人家讲说不想跟你们为伍，不想跟你们继续为犯罪行为的，而且要积极的撤回自己的贡献，趁积极撤回自己的贡献，只有符合这两个条件，你才可以说他要成立共同正犯的未遂啊，因为他毕竟还是着手的，他是着手之后才脱离的，所以针对着脱离之前他是要负责，他只是就脱离之后他不需要负责，就脱离之后他不需要负责。可是，一样的道理，如果说他的贡献还是继续被其他共同正犯拿去使用，然后变成既遂的话，那实际上他的脱离没有成功，你还是要负共同正犯的既遂的责任。所以，一定要是 脱离成功，脱离成功就是把自己的行为贡献给撤回来，把它给撤回来。好，这是左手前跟左手后的脱离。那这样你们有发现哪里不一样？跟共同之伴的宗旨啊？共同之伴的宗旨，如果既遂了，还有可能在主张宗旨吗？是不可能的。可是共同之伴的脱离，如果是即便是左手之后的脱离，就算既遂了，还是有可能只能论什么共同正犯的未遂，还是只能共同正犯的未遂。好，这个是左手前的脱离跟左手后的脱离，有没有觉得很惊世的感觉？啪啪啪讲一大堆这样子，因为这部分我没有办法打，因为那时候在赶着讲义赶工，所以就没有办法打很详细，对，所以可能大家抄的比较多。接下来回过头来看这个98年律师考题，就会觉得很简单，就会觉得很简单。他说呢，以债务产生啊，然后跟甲借钱啊，甲呢就唆使乙到某个风景区去偷那个小贩的钱财去解决债务的问题。那乙认为说自己觉得犯罪没有把握，所以他就没有动。OK， 到这个位置，这边当然是有未遂教唆的问题啦。那几天之后呢，甲知悉乙还是要用钱啊，既然没有去，他就告诉乙说呢，那个饼的那个钱都放在什么地方，然后邀你一起去窃取那个财物。他是邀请他两个人一起去窃取财物合作，所以会有共同，然后而且有共同谋议犯罪细节，然后一定在联络时由乙下手，然后甲去进行发疯。所以基本上就事前的犯罪记录来看，这两个人是共同正犯，这是没有问题的。而且两个人都是实行共同正犯，一个是下手，一个是发疯的，所以不是共同正犯哦。不要看到某一就说他是共同正犯，不是。你像他犯罪计划内容，他一个是下手，一个是发疯，所以都有分担行为，他是实行共同正犯。那行动当天，甲提早去勘验现，去会勘，就是预勘那个现场，然后就看到丙做了非常努力的工作，非常怕丙这样。而甲呢，就毅然决然去放弃那个行为计划。放弃行为计划，表示说他不想再继续做后面的事情了。对，而甲离开犯罪现场之前呢，还跟丙说呢，你要小心去保管你的财物哦。然后打电话给你说呢，要放弃犯罪计划。结果呢，不会到场帮乙，我不会到场帮你把疯的自己去吧？对，那乙呢，他是不理他，他想说你要放弃，好吧，那就走吧，那我也是一个人去，对，是一个人去。然后结果他就依照计划呢，就拿到那个钱罐，就打开一看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结果他偷到的是一个空罐子，对。所以这个题目其实考了很多很多很多东西，很多人我相信大家看到这边应该有脑中浮现很多东西。我们就共同正在脱离这两个部分啊。脱离人是谁？放弃行为计划。所以现在放弃行为计划有两个可能性，一个是什么？终止，一个是脱离。那是终止还是脱离？关键点在什么？着手了没？对不对？终止一定是着手之后才会终止的问题啊。如果他根本没有着手，那顶多放弃计划是什么？脱离的问题。那这个案子里面，甲放弃犯罪行为计划的时间点是在窃盗行为的着手前还是着手后？窃盗行为什么时候着手啊？那就看嘛，看一般的那个风俗的标准啊，看什么时候有紧密的危险性嘛。你知道犯罪计划什么时候有紧密的危险性？那这个乙呢，他根本就没有到犯罪现场嘛，所以不可能说他是着手。那甲着手了没啊？他是到现场去屡勘的，屡勘犯罪现场是着手吗？应该是不是吧？对，应该不会是着手啊。对，所以屡勘犯罪现场不算着手。所以这个题目是什么？不可能是共同正犯的宗旨，所以共同正犯宗旨自此就不可能成立。然后不是宗旨，那他放弃行为有可能是共同正犯的脱离的、哦。那脱离这个是着手前，你就要想，那这是着手前脱离，还是着手后的脱离？因为他要件跟法律效果都不一样，对不对？这是什么？着手前脱离啊，哦，着手前的脱离哦。第一个，切断犯罪决议嘛，对不对？他有没有切断犯罪决议？他有没有切断跟其他人跟那个乙共同行为的意思？从哪里可以看得出来？有啊，他用手机跟他讲什么？他要犯罪，我跟你讲，我不会到场帮你把风。我那刚这已经是民事的切断犯罪决议了，有没有符合着手前脱离的要件？有，客观上面有刚才讲过，着手前脱离客观上面要件是什么？你有提供贡献的话，就把贡献撤回来；没提供贡献是怎么样？放弃为继续为行为的意思，这样就可以了。这里面甲有提供贡献了吗？他原本他的犯罪计划的贡献是什么？把风了，对不对？他有提供他的把风行为吗？没有啊，对啊，他什么事也没有做啊，所以他只去屡勘犯罪现场而已，这不重要。所以他只要继续的单纯的放弃后续的犯罪把风行为的分担行为，就可以成立着手前的脱离。那着手前脱离会得出什么法律效果？他会成立窃盗罪的共同正犯吗？ 就不会成立契号助理共同侦办。为什么说他有可能成立契号助理共同侦办？那是因为另外一个原本的共同侦办乙呢，他有没有依照他的犯罪计划继续实施窃盗行为？有，可是他偷到的是空无一物的铁罐。偷到人家铁罐算不算窃盗既遂？还是算啊？虽然你原本想要偷别人钱没有错啊，但是你还是把钱全部偷走是吗？那钱罐又不是你的，对啊，所以你不能说他没有偷到钱，就偷到铁罐，所以不会成立窃盗既遂罪。看你偷的是哪个部分嘛，你偷的如果是罐子的话，那罐子部分还是他人所有权的，这没有问题的。所以乙还是会成立窃盗既遂罪。那至于甲，他是在着手前就脱离，他也符合脱离的要件，所以他不会成立窃盗罪的共同正犯，他就无罪。好，那这个是共同正犯的脱离，那着手前的脱离已经考过了，所以我们现在就剩下着手后的脱离还没有现身，所以以后的考题可能就考你着手后的脱离。可是其实着手之后去考虑他是脱离会比较没有意义一点啊，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本来就有的东西可以让他去解决这种问题，就是种植啊，或者是种植的人干什么，只不过说种植的要件显然是比较严格的，对不对？种植要件又要集中植，又要集齐的房子，结果发生行为，又要去有效阻止其他同伴继续砍下去啊，对啊，所以他要件是比较严格的。如果没有办法透过种植的话，有可能可以考虑到共同侦办着手后的脱离。我其实脱离也好到哪去啊？脱离你也是要撤回你的贡献啊，都已经着手之后，你还有办法撤回你的贡献吗？就比较困难，尤其是你都已经提供贡献，都已经完成之后，你怎么撤回来啊？撤不回来啊？对啊，所以在着手之后，就讨论脱离还是终止是比较，我自己觉得啦，是比较没有实意一点啦，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实意，而是比较没有实意。可是着手之前有没有实意？就非常有实意，就非常有实意。着手之后的脱离，唯一跟终止犯的差别，最大的差别在于什么？法律效果，法律效果。其他的共同侦办如果既遂的话，那你尽力再怎么尽力，防止结果发生，都还是发生结果，你不能够主张终止犯，不能够主张终止犯。但是如果说你已经撤回你的结果了，但是他们还是发生既遂的结果的话，撤回你的贡献，但他们还是发生既遂的结果的话，那虽然既遂，你还是有可能考，还是有可能成立什么共同侦办的着手后的脱离，然后论什么共同侦办的未遂，这是最大实的这边。不过你要符合着手后脱离的要件，对。所以德国法上面呢，其实没有共同侦办脱离这种东西，他们完全没想象不到说会讨论这个问题。为什么？因为着手前的脱离本来就不成立犯罪了，因为他们是采狭义的犯罪支配理论，所以着手前根本就没提供贡献，反正不是共同侦办的，这没有问题。他着手之后的脱离，他们有终止啊，他们终止要件比我们宽松很多，尤其是多人参与犯罪的时候的终止，所以他们不会去讨论到共同侦办脱离。所以共同侦办脱离这个东西是从日本来的，是从日本来的这样的概念。对，好，那他的目的就是要为了挽救说那种共同侦办一人既遂全部既遂，但是有一个人如果非常认真撤回他的贡献的话，还要论你既遂罪，这样是不合理的。所以着手之后脱离就这样产生的，然后最后再扩张到着手前的脱离。好，那这是共同侦办的脱离。好，那就把正犯讲完了。今天把它讲完，教唆跟帮助看起来是有点困难，对。好，接下来讲共犯。那我花点时间把共犯的在29条跟30条是教唆跟帮助嘛，对不对？把他们两个的处罚理由跟大家稍微讲一下。不过这已经是通说了，就没什么好讲。基本上通说认为说呢，教唆犯跟帮助犯呢，他没有做构成要件行为，他也没有跟别人一起，也不是利用别人去做构成要件行为，所以基于罪刑法的关系呢，他原本是 八回， 但是因为29条、30条的关系，那你要去想说，那为什么这种要处罚？原因就在于说，他间接导致法益侵害结果的发生。他虽然不是直接实施构成要件导致法益侵害结果，但是他是间接透过教唆跟帮助行为间接去导致法益侵害结果发生。这个叫做所谓的从属性的惹起说，对，从属，或者叫做所谓的从属导向造因说啊，不管什么名字，反正他就是说，共犯为什么要处罚，教唆帮助为什么要处罚，那是因为他去对于正犯的行为做了某种促进犯罪结果的贡献，要么就教唆他原本不想犯罪，结果因为你的教唆行为，所以才是犯罪结果财产，他就造造成法益侵害结果发生。那帮助犯的意思是说，让你的正犯的主行为更有效的产生最后的想要的结果，这就是教唆跟帮助犯的处罚理由，是间接导致法益侵害结果的发生。那从这一点就导出所谓的共犯的从属性，意思就是说， 教唆跟帮助犯他没有自己的构成要件，他没有自己的构成要件，他的构成要件在哪里？他构成要件也是刑法分则的那些杀人罪、欺诈罪的构成要件。那可是他没有去实施这些行为啊，所以你要透过29条跟30条这两个条文去转介，去转介他，然后让他也可以用这些构成要件的教唆或帮助犯来处罚。所以在考试上面，那些教唆犯跟帮助犯的题目的时候，你引的法条，例如说杀人罪好了。你不可以指引271条第一项杀人既遂罪，如果他是教唆犯的话，你后面还要再引到29条第一项，那引法条是要引对，不能指引分则构成要件，因为他是教唆跟帮助犯，所以29条跟30条要一起引出来，要一起引出来，这是在法理上面要注意到的地方。那我刚才讲过了，共犯其实教唆跟帮助，他其实没有独立自己的构成要件，对不对？他要依附别人啊。那所谓依附别人的学理上面意思就是说，他是采取所谓共犯从属性，他一定要有个正犯行为、侵害法益行为存在，那共犯才可以用处罚。因为处罚共犯原因就是因为说你帮助他，或是你教唆他去侵害法益，所以一定要先有一个正犯的不法行为存在，你才有可能去处罚教唆跟帮助犯。这个叫做所谓的限制从属性。限制从属性，那依照29条的那个修法理由，我现在的29条的教唆犯跟帮助犯是采取所谓的共犯的限制从属性，这点已经被确立下来了。所谓限制从属性，就是说，只要正犯的行为是构成要件合适且违法的行为，那教唆跟帮助犯就有成立的空间。可是如果说那个正犯的行为根本就欠缺构成要件合适性，或者说他正犯的行为可以阻却违法。这个时候因为欠缺了一个正犯的不法行为存在，所以教唆犯跟帮助犯就无所复立，就不可以成立教唆跟帮助犯，这就是所谓的共犯的限制从属性。那举个例子好了，这个乔治的樱桃树被男朋友抛弃的玛丽呢，跟 Mary 呢就心情非常的郁卒的，她想要看那5岁的表弟华盛顿去砍樱桃树，好奇怪，心情郁卒跟这个砍樱桃树之间有什么因果关系？然后呢，他就想说呢，智力过人华盛顿只有5岁而已，他就把他那个隔壁的那个大姐说呢，她想要把樱桃树砍掉，看我砍樱桃树，然后她就伸手一砍，就樱桃树就倒了。这个当然是毁损罪嘛，是隔壁家的樱桃树。毁损罪的话，那请问大家正犯是谁？正犯是华盛顿啊，对不对？对不对？这样讲，他毁损罪的正犯，他有没有构成要件合适性？有。有没有违法性？有。可他没有什么责任能力啊，对不对？没有责任能力。那这样会不会影响到那个教唆犯玛丽呢？不会，为什么？因为教唆犯采取所谓的限制从属性，教唆犯的成立只要有一个正犯的不法行为存在就可以了。那华盛顿是不是一个不法？华盛顿砍樱桃树是不是一个不法的毁损行为？是啊，是一个不法的毁损行为。所以，即便他没有责任能力，但是因为他的砍华盛顿砍樱桃树的这样一个行为，还是一个不法的毁损行为，所以他还是有可能玛丽还是可以成立教唆犯，还是可以成立教唆犯。可是，如果是尼采的是以前的看法，以前认为说共犯不是采取所谓的限制从属，就是采取所谓的完整的全部的从属性的话，它从属于正犯的不法的罪责的话，那因为正犯这个华盛顿他没有罪责，他是5岁而已啊，他就不可能玛丽就不会成立教唆犯。可是他会有什么处罚漏洞？所以就是要说啊，那正犯只要有不法行为，就有可能成立教唆犯的空间，这就是教唆犯跟帮助犯的共犯的限制从属性。只要存在有正犯的不法行为就可以了，就可以成立共犯。OK， 还有3分钟，快，把教唆犯的要件讲完。今天在赶课，真累死我了。叫我都不能讲笑话，好无聊。教唆犯的成立要件呢？教唆犯的成立要件基本上下面有，因为时间关系，有些用成立要件上面，你在考试的时候就这样写就可以了。客观要件是什么？第一个我刚才讲过，因为限制从属性的关系，所以一定要什么？正犯要先审查，然后再审查共犯，所以你正犯要先写完，然后确定了说，哦，有一个正犯的不法行为存在的，有一个正犯不法行为存在，那就可以通过第一个客观要件。第二个就是要有所谓的教唆行为，要有所谓的教唆行为。那目前一大通说的禁止，教唆就是叫别人去犯罪。就是互相嘴嘛，对不对？要跟别人有所谓的心理上面接触，要跟别人有心理上面接触，所以通说是否认说有可能用不作为的方式去教唆别人犯罪的。用不作为的方式有可能教唆别人去犯罪，你觉得？会想什么方法？我大概坐在这边什么都不动，别人就可以知道说你在叫我去犯罪，所以我就去犯罪了，这是什么情况啊？用眼神吗？用眼神，可是。 当眼珠子开始动的时候，你就是作为的。你虽然身体没动没错，但是你眼珠子动的意思就是可能就是作为，所以很难想说用作为这种教唆的情况，所以也只能用作为的方式。对，第二个很重要，打星星，一定是别人本来没有要犯罪的意思，那个正犯被你教唆那个正犯本来没有要犯罪的意思，但是呢，他却因为你的什么什么念咒啊什么的，然后就是想要去心生犯罪的意思。对，一定是他人本来没有犯罪意识，然后因为你的教唆行为才心生犯罪意识，这叫挑起犯意，这挑起犯意。如果说那个正犯本来已经有犯罪意识，我本来就想去犯罪的，那你这样叽喳叽喳，只是加强我想去犯罪意识的话，那个就会变成所谓的心理帮助犯，心理帮助犯。因为这些教唆犯他是本来有犯罪意识，然后你挑起你的教唆行为，挑起他的犯意，所以等于是制造一个全新的犯罪人的正犯出来。但是呢，如果他本来就是已经想要去当正犯了，显然的，那你的这样的教唆行，这样的教唆行为显然没有办法成功，显然没有办法挑起再挑起他的犯罪的意识，就只能论以所谓的精神帮助，坚定他要去犯罪的信心，这叫心理帮助犯。可是这个也不是要，这也是要看个案去认定的。所谓什么叫做看个案去认定？意思就是说，那个正犯本身如果本来只是想要去做窃盗的行为，他本来就想做窃盗行为，他因为你那边怂恿，所以他现在变成想要去做强盗行为，你还是会成立强盗罪的教唆犯。为什么？因为针对强盗罪的那个部分，他本来没有强盗的意思，是因为你的教唆行为才心生强盗的意思。所以这部分多出来的强盗的行为，正犯多出来的强盗的犯意，显然是你的教唆行为产生的。那这个部分你还是会成立教唆犯，还是会成立教唆强盗罪。颠倒过来，如果他本来想要去强盗，就因为你的教唆行为，他觉得说，我干嘛跟你这种人烂人为伍啊？所以我就觉得说，啊，好吧，我转成窃盗就好了。你的教唆行为反而得到反效果，这个是什么？他本来想要去强盗，结果听人教唆他，结果教唆行为完成之后，他变成想要去窃盗，或者说他本来想要去杀人，结果因为你的教唆行为，你说不要啦，给他一点教训就好了。这个是什么东西？有印象吗？就是降低风险啊，有没有？以前客户会诊的时候，不是说有个人要去投1000块，不要投10块钱就好了，就他说10块，那我干脆就不要投好了，就放弃了，不就降低风险嘛？这个部分也是一样，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从一个比较严重的犯罪的，把它犯严重犯罪决议，把它降为比较轻微的犯罪决议的话，这个部分是所谓降低风险行为是不罚的，这是不罚的。但是如果说他原本虽然有犯意，他原本也是有所谓的犯罪决议，但是你的犯罪决议超出你的这样的教唆行为超出了他的犯罪决议的范围，而且是让他变重的话，这个时候就加重的那个部分，你还是要成立教唆犯，因为就加重部分本来他还是没有犯意的，而是你的教唆行为跳起来的，所以针对加重的部分，你还是可以说你的教唆的犯意，这个是要稍微注意到的地方。那我再把下面的稍微讲，我就下课。对，另外就是说呢，看那个300壮士的案子，那个斯巴达的说要波斯的情侣啊，然后人热血沸腾说要杀了波斯王，结果那个斯巴达国王就 A 呢，他就对着招一群情精奋的300个勇士。就演讲鼓舞，只有300壮士呢，就大家争先恐后说杀，然后就过去杀了。就波斯王被拿到斯德林，然后7-Eleven去卖这样子，这是一个壳啊，对啊，那个斯德林里面以为是什么甲虫啊，还是什么东西，大家都吓半死，光是个肉酱这样子。这个部分呢，姑且不论啊，虽然他是对于300个壮士去精神演讲话，对，所以他对象还是有特定的，他是对还是有特定对象的。所以是教唆，不是散货，他不会说散货。他跟他们讲，他们三这300个人本来就想要去犯罪，本来就想要犯罪。那你在跟他们讲，只是一种精神上面鼓舞。所以波斯王，斯巴达国王这部分要成立所谓的精神帮助犯。对，那下一个也是很重要的，你必须要教唆什么？要对于特定的人或是得特定的人为之，而且你的教唆内容是要针对特定的犯罪，针对特定的犯罪。如果你是对不特定的人为之，比如说下面这个例子，这就是爱台湾啊这样子。然后中间经常改名，那是好久以前的，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有多久。对，之前不是蓝绿互告说那个招牌拆下来，对，不要叫中正纪念，叫做什么？中正文化中心吧，就是这样子。对，然后把一下拿下来有没有？然后一下把挂上去，这样子非常无聊。对，然后结果呢，这个侵略人是假的，是谁啊？不知道是谁吗？我也忘记了，因为我为了避免这个奖金照都被人家发现，我也被告诽谤，所以把它除掉。然后我现在忘记。不过蓝军报道新闻是大家都知道是谁，就邱叉叉这样子。对，可是我觉得邱叉太明显了，就把它删掉改成一这样子。对，就鼓励民众去中正纪念堂干架，去鼓励民众。民众在哪里啊？在电视的另外一端不是吗？ 对，电视另外一端有多少人在看，我不知道，所以是不特定的人，对不对？鼓励人家去干架，鼓励人家去做伤害行为，这是对不特定的多数人为之，所以这是153条所说的煽惑行为。煽惑跟教唆的差别在说，煽惑是对不特定人为之，但是教唆一定是有特定的对象，一定是有特定的对象，而且那个特定的对象就是你跟他要有这个心理上面的接触，要跟他有心理上面的接触。那反教唆的内容也是要特定下来的，教唆内容不能说你去犯罪吧，啊，犯什么罪？我，啊，不知道。对，这样也是顶多是煽惑而已。但是教唆犯一定要是有一个特定的犯罪，比如说你去给我犯杀人罪，或者给我犯强盗罪。当然一般人不会说杀人罪、强盗罪，可能说你去帮我把谁的东西把它拿过来，窃盗罪这样子。所以那个内容也是要具体特定下来的。好，那今天就先把客观要件讲到这边，那下礼拜再从教唆犯的主观要件开始说。